记忆，我输你赢。吹散了我还不肯理会，得不到的总最美，是我太自以为，那天你会出现我真以为。 睡觉

我是为你而

是无望等待。 走过双脚踏过江，还不用停留，就要相见。虽

给他们 这样。

疲惫的时候去海边静静。我也特别希望有天你能回来定居在北京。我知道有一些烦恼你不愿在电话里和我讲起，你会说 Don't worry 傻傻一笑说一切会好。也会好。2011年10月2011年12月2011年1月。 北京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4点，新疆有花开，有草原，有戈壁，有清泉。放下繁忙的工作，和我一同深呼吸。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你好982，我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我的专业与计算机相关，因此我的毕业设计涉及编写代码相关工作，但是敲代码一直是我的短板，因此我很烦恼，我周围的同学们也在为毕业设计而烦恼，所以我的心愿就是我和我身边这些为毕设而烦恼的同学们都能完美的完成毕设的任务，顺利的毕业，为大学4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街边自由画家换了新的风格，城市的表达渐起轮廓，玻璃墙折射出街道上的曲折，霓虹之下相扶抽象画作，是哪个色调不对，让画面只剩黑白灰，找点明亮色彩重新着色涂改，打碎凝固化思维， 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

老说今年的流星完了，可能重要的事啊是时候，让勇敢的臣妾，让东北的少年眼红了，让勇敢的臣妾，让东北的少年说今年的流星完了，可能重要的是啊的帅弟会给你答案，流星你玩的真不是时候，眼红了。 如果生命可以独自结束，别留下我在黑暗中抓住我冰冷的手，回到天空。那么悲伤和世界一样，我渴望化作一粒尘土随风飘荡。如果明天不曾难以捕捉想你的笑容，像梦一样， 当树叶静静地 陪在你身边，为你许下小小心愿。

关爱青年。